嘴巴休息一回，听一听太空的优美梦幻曲的片段。清风吹过，星光闪过他的面，光阴地箭好比小鸟伴着他飞向前。失去的昨天，他不愿怀念，许多新发展留待明日发现。星空中转眼间已过百万天，他飞过万万里地，不过一小段，在宇宙叹气，奔走在天边，像永没完。要寻回前边，要寻回失去的星光或泪点。 千年盗贼的首领，不知点解居然有个同千年女王离生一样的玉嘴。雪离生为了要查明千年盗贼的身份，就不惜冒险去到密室同千年盗贼会面了。在他们见面的时候，被囚禁在另外一间密室的几郎上校忽然间走了，而且还准备向太后报告离生叛变。离生为了不想节外生枝，于是同千年盗贼阻止几郎上校回去拉美图。在几郎上校临死之前，卒之千年盗贼就自动地表露出他自己本来的真面目。原来所谓千年盗贼，就是自细和雪离生分开了，大家很少见面的家姐雪莲生。魔鬼使者， 离生呢个女真系冇鬼用啊！都唔知佢走咗去边啦，搞到雨心所长等咗成日啊，影都唔见。你话唔教训啦，佢啊点得噃？ 白嘢公啊，咪食大影声啦！个女唔系细佬哥嚟呀。 咁又点啊？唔通我哋做父母嘅冇权话个女嘅咩？而家个女啊，好似冇染鸡笼咁，成日自出自入啊！都话你中埋佢之过就你知道嘛？ 你而家算系赖晒我啦噃。其实个女啊有咩咁唔好啊？佢做样样嘢咧有分有寸噶。如果同你个老懵懂比啊，我话简直冇得比。 咩话？ 诶，两位啊，冷静啲啦。其实离生啊做嘢好有分寸嘅，唔会乱嚟嘅，放心啦，嗌少句啦，好唔好啊？ 系嘛，白夜公，听下雨心所长讲啊，系咪啊？所以话你份人咧懵成咁咧，佢系我一手凑大噶嘛，唔通佢个人点样啊？老娘都会蒙查查唔知咩？ 好得意啊！ 边个啊？ 大伯同伯母咯，有时我见到佢哋两个好似细路哥咁样噶。 系嘅，不过呢啲都系表露出父母嘅爱嘅啫。啊，系啦，觉唔觉得自己好孤独啊？ 点会？一啲都唔孤独啊！有你同姐姐陪住我啊嘛。 真嘅？ 啊，系姐姐啊！离生姐姐， 初仔是你啊？ 离生啊，你在边啊？你父母好担心你啊！ 啊，我同四摆面嗰度等咗你好耐啊！ 啊，好对唔住 啊！姐姐啊，啊系咪玉嘴嘅秘密查出啊？ 系啊， 咁查出啲乜嘢啊？ 呢度系无人侦察卫星二 s e 编号6789911号。位置在拉美图划星前面，现在探测到有来历不明的物体，据推测呢，它的飞行航线目的地就是地球。 局长啊，发现拉美图划星啊，又有不明飞行物体接近地球。 咩话？好啦，唔该你通知佢哋继续监视住佢，有事就马上报告。 系。 秘密暗码 BG 第58，有紧急事要报告。啊，博士，乜你咁样嘅？ 我而家已经冇咩必要要隐瞒我嘅身份。因为我已经向千年女王表明咗身份，仲决定一起合作。 啊，点得噶？千年女王佢同我哋系敌对噶噃。 而家岂唔系啦？ 唔系， 以后我哋之间就系同一阵线。系啦，你有咩紧急报告咁？ 啊，系，我啱啱收到报告，发现拉美同有飞行物体飞紧嚟。 咁样系为咗乜嘢？ 而家我哋应该点啊？ 唔理点样，要马上制止佢再接近地球。 系。 而家点啊？千年女王有冇同基地联络过？ 冇啊，完全冇佢消息咁噃。 女王，女王，我已经揾咗你好耐啦，但系始终都揾你唔到，因为皇太后有紧要事要揾你。 母后揾我。母后，是不是你找我？ 你听住啊，千年女王，你在地球的任务暂时要结束了。 吓， 我已经派了新的千年女王来接任了。 母后，为什么你突然间要这样做啊？ 问你自己仲清楚过我啦。 问我自己，我自问冇做过咩事噃， 简直放肆啊！你以为你做嘅事我完全唔知嘅咩？你唔好唔记得，你嘅得力部下唔会好似你咁反骨背叛我嘅。 我嘅得力部下，唔通系郑森？郑森，你唔使再做嘢啦，我而家要监禁你。 要监禁我？究竟我做错咗乜嘢事？你要咁做啊？ 我睇唔需要我多讲，你都应该明白，正系以下犯上嘅罪，我就可以将你处死啦，系唔系？押佢请。 女王，我想请问声，你究竟系边方面嘅人啊？系华星拉美图人啊，亦或系属于地球嘅人类嚟啊？女王，女王，快啲答我啊！ 系啦，飞行物体位置点样啊？ 系，而家喺火星轨道 X 点第105，速度系75太空公里左右到啦。 系咩？ 防卫厅嗰方面好似有动静喎， 听下佢讲咩先啦。 系， 阻止飞行物体侵入地球，各战机出动。 吓、啊！佢哋做乜嘢啊？话咗唔好乱咁嚟噶啦嘛！喂，我就同我博士米局长。 好似唔喺度咁喎，冇人听嘅。 咩话？嘿，激死啊！继续同我揾啊！ 你话系咩非人物体嚟啊？ 你哋唔关你事啊，冇咁八卦，快啲翻学啦嘛！ 系。 快啲走啊！有事搞到个垃圾咁乱晒路啊！ 喂喂喂，达爷公啊，我寻晚发咗个梦，不知几好啊！ 吓、啊，又是讲法好闷啲啩？ 点啊？你系咪唔想听啊？系关于个女嘅事嚟嘅噃。 咁讲嚟听下。 我寻晚黑啊，梦见个女结婚，话真系欢喜死我咯！哇，都唔知扮得几靓。 你乱讲啦！个女嫁咗有乜咁好啊？我唔听啊！ 白野公啊，你做乜嘢？白野公，为咩事啊？啊，雷生啊， 早晨啊！ 早晨啊！ 做咩、啊？铺头嘅事使乜你做啊？ 你做粗对手啦，打扫嘅事唔使你做啊！ 有咩所谓啫？平时我唔得闲，好少帮手，今日得闲你俾我做下咯，好冇？而且这个家我都有份的嘛，多多少少都要帮下手的。是啦，差点不记得添。送给你的。 哦，是什么来的？ 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啊。 生日啊？那么好啊，你真的有我的心了。只不过呢，我有排子生日噃，下个月十五才是啊。 你份人呢真的麻烦的啦。个女系提早送俾你，又唔通咁多犯法咩？吓、啊，黎生吓， 系、啊。 好啦好啦，迟早咧一样嘅啫。唔知个盒入边系啲咩嚟咧吓？我谂紧啊，我最中意嗰啲嘢啊，顶 啦。你打开佢俾我睇下先啦。 唔得噶，啲盒嘢啊系个女送俾我噶，点解要俾你睇啊？黎生啊，多谢你啦。 开心得佢啊！ 呢盒系送俾妈妈你嘅， 我送俾我噶啊！喂喂，呢度系三食面铺啊！嗯，你揾黎生系嘛？请你等一阵啊！喂，黎生啊，电话啊，系女人打嚟。 好，我系黎生啊，请问你系边一位啊？ 啊， 黎生啊，我有紧要事揾你啊，你出嚟啊！ 好，咁我而家嚟啊！好啊，喺中央公园系咪？妈妈，我有啲事出咗出去啊。 哦，如果得嘅，早啲翻嚟啦，知嘛？ 唉，真系急死人啦！局长去咗边度咧？ 系啊，打住电话都冇人听啊！如果啲战机同不明飞行物体带上嚟，你话点算好啦？啊，有啦，搵黎生先。 嚟嚟嚟，我而家嚟紧听啦。喂喂，呢度系三食面铺啊！哦，所长啊，早晨啊，乜咁早啊？搵黎生啊，佢去咗街啊！ 咩话？去咗街啊？又会咁啱嘅？唔该你翻嚟话声佢知，我有紧要事搵佢啦吓。系啊，麻烦晒你、啊。唉，激死啊！冇个顺顺利利搵到嘅。 拉美图有时有飞行物体一路飞嚟地球呢件事，你知道噶啦， 知。他们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？ 我想一定有原因的，你可以告诉我知道吗？ 没什么，其实是母后派新的女王下来接替我的职位。 派新的女王？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这样呢？是不是纪朗上教她已经报告了我和你之间的事？ 不是，通知母后话我叛变嘅系我一个部下，叫做郑心。 咩话？系你嘅部下做嘅？ 系我太叔。 咁样，你而家准备点样做啊？ 形势似乎冇得俾我选择，只有拒绝。 你真系准备咁样做？ 唔使几耐，新嘅千年女王就会嚟到呢一个地球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都唔会将地球嘅秘密交俾佢。 既然是这样，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帮你手的。而且我已经召回了有关方面的人，尽量阻止这只太空船入侵地球。 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不可以为了我一个令到无辜的人白白牺牲的。难道任由他们飞下来吗？你应该知道地球人没能力阻止到的。麻烦你马上叫他们停止攻击吧。这样好了。 飞行物体长度大约200公尺，直径40公尺，我们发出警告，没反应吧。 开始攻击， 开始攻击。 各战机分开，准备攻击啦。开始攻击。 全部冇晒。 哦， 快啲命令第二组战机准备出击。 系，第二组战斗机准备。 喂，请你等一阵啊，我局长啊，有电话揾你啊。 哦，唔该你啊。喂，系边位啊？我系局长啦。 马上阻止防卫厅派机出击啦。 只不过俾佢落到嚟。 是命令来的，其他的事千年女王会处理的了。 喂，哪位啊？ 所长，是我。 啊，是黎生你啊，我在找你啊，现在发生什么事我想你应该知道的了。那我想问你啊，知不知道拉美图那边是派人来的，究竟是什么事呢？ 对不住啊，暂时不可以告诉你知的。 这样啊，可唔可以想办法同佢哋联络啊？如果 IDX 再有战机同佢哋接触嗰阵，请佢哋唔好开火箭。 呢件事你放心 ，IDX 方面我已经知道个停止出动啦。 真系嘅？ 嗰只太空船，除非系受到攻击啦，否则唔会乱嚟嘅。 但系嗰只怪物如果喺地球上空出现嘅话，就会引起麻烦嘅。 就系为咗咁，所以我打电话俾你，所以请你无论如何帮下我。那隻太空船几个钟头之后会停在1000公尺塔上空附近的。 咩话？ 到了那阵，希望那度2公里范围之内不要被任何机接近，其他的事就由我处理得了。 你虚啊？ 这件事对地球影响很大，所以无论如何请你帮下手。 行了，放心啦，我会尽力的啦。 唔该晒你啊，所长，希望我们再会见面。 希望我哋会再见面啊？点解咁讲咧？唔通佢啊有咩唔妥？ 哇！啊，你条胎啊真系几靓啊！ 物体好接近啊！所长，嗰只飞行物体距离我哋非常之近啊，就喺附近咋。 吓！ 等阵啊，初仔，你滚水六脚咁赶住去边度啊？ 我知啦，我知啦，系咪又赶咗见黎生姐姐咧？吓，系咪啊？ 你哋搞错啦，今日有一件不得了嘅事啊，唔好阻住我。 吓、喂，系咩事啊？ 等阵啊，初仔。 哦，成支箭咁走咗 去边度咧？吓、啊，有咩事咁紧张啊？ 啊，又系几好睇嘅噃，白野公啊，所以话你啊，如果耐不耐打扮下，着翻件西装，包你当堂后生晒啊！ 真系嘅，哦，有特别新闻喎、 啊。而家报告特别新闻，喺今日下昼大约2:20，竹波山学院城附近1000公尺塔嘅上空，突然间发现来历不明嘅飞行物体。本来外警队已经抢先出动去到现场啦。 哎呀，乜鬼嘢嚟嘅？个样咁鬼古怪嘅。爸爸妈妈，请你哋自己保重。 李斯，我爸爸妈妈就拜托你。 上空に漂う謎の宇宙船、それはラーメタルより派遣された新千年女王の宇宙船だった。弥生さんは僕や三色ラーメン堂のおじさんたちに陰ながら別れを告げ、静かに宇宙船の中に消えていった。次回の新竹取物語千年女王は反逆への旅立ち、見てね。 女王在世上，长长头发，两眼似星光。传说中，这女王善变似白云样，宇宙极奇妙，永恒是留在你心，热望在你心内燃亮，低声歌唱。